是这样的吗？ 在这里呢，我想告诉大家呢，针对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宣传，消费者啊千万不要相信，因为我们考虑到滤芯啊，到了需要更换的时候而不去更换，可能会让我们家里边的净水器变成了脏水器，因此呢，净水器的滤芯是要进行更换的。它的使用寿命的长短主要是由两个方面来决定，第一是水质的质量，第二是家庭的用水量。这两项参数往往都会标注在产品的说明书里边，那么也请消费者呢按照说明书标注的时间来及时进行更换，来保证我们饮用水的卫生和安全。 嗯，这点非常重要哈，非常感谢赵所长，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 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呢从6月1号实施，目前呢已经经历了将近三个月。那么到底在实施过程当中，我们大家的这种切身的感受如何啊，又做了哪些工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重量嘉宾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一位呢是北京控制吸烟协会的会长张建书先生，首先欢迎一下张会长，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刚刚成立的北京市控烟志愿者总队的总队长刘辉女士，刘队长欢迎您哈。 大家好。 对这个称呼您是不是现在还有点不太适应？ 不习惯。 不习惯哈，因为这个志愿者总队是什么时候刚刚成立的是吗？ 等于是上周四 21号 才刚刚正式的成立大会开始。 刚刚有成立大会哈。 对。 那成立大会大概有多少志愿者能够成为咱们这个控烟志愿者呢？ 从我们现在报名的初期报名的情况来看，现在有1万182人。 一万多了哈。 一万多人啊，但有个人来报名的。完了还有团队集体来报名的 。 对对对。 正好呢是上个周末我也是参加了一次志愿活动哈，在宣武门附近呢跟很多的志愿者朋友一起来看看路边有没有烟头，甚至于有一些在不太适合吸烟的地方哈吸烟的，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劝阻。哎，发现哎现在好像大厦门口的烟头还真挺多的。这某种程度来说也是证明哈，在大厦里边吸烟的人应该少一些， 都出到外面， 都去来外面吸烟了哈。 那看到这种情况，可能是一种对环境有影响了，是吧？但是也说明呢，我们室内禁止吸烟，他们呢遵守这个法律，他们到外面来吸烟。 所以张会长，就像现在这个六月一号实施的这个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目前从您掌握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媒体报道了哈，就是有些单位可能做的还不是太好哈。就是这方面总的来说是不是效果还是挺显著的？ 对，应该说最近呢咱们正好要快到一个季度了，三个月一个季度了，应该说取得了第一季的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效果。那么很多国内的其他省市啊，上海啊，广州啊，深圳啊，长春啊等城市啊，他们澳门他们都想到北京来了解情况，来学习。然后国外的一些也得到了一些高度评价，最近世界卫生组织驻金砖五国的这个代表齐聚北京啊，专门呢就是来了解北京控烟的这个情况，而且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所以说北京的这个控制吸烟，这个当初我们是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经过这一个季度大家的各方面的努力和支持啊，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当然像你说的也还是有一些地方 是 还有不尽人如意的地方。但是呢随着我们工作的持续的继续推进，这个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问题会，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会逐渐的越来越好。 是，其实呢，说实话啊，这个咱们北京那回看数据，大概400多万这个烟民， 419万 具体数的烟民啊。你比如说，很多市民都会有明确的感受，说，哎，现在我看到违法吸烟，现在算违法吸烟了啊，违法吸烟的人，我那打12320，我这个意识已经很强了。但是好像目前，比如说有这个执法队伍当中，好像也只有1000多人哈，1000多的执法力量，面对400多万的这个吸烟市民，当然了，不是400多万都是不听劝阻的，都是这个习惯不好的烟民了。但是我想说，就是有的时候执法力量达不到的时候，就靠 志愿者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是吧？ 对对对，这也是这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一个理念，贯彻的一个理念，叫社会共治，就是动员社会的各方面的力量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 嗯， 你像咱们叫四方责任，政府领导、政府管理，然后呢是单位负责， 嗯， 个人守法，然后是社会监督， 嗯， 那这其中单位你必须要承担起责任来，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来监督， 嗯， 哎，志愿者。这是咱们北京过去叫北京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没错没错。 从那个奥运会那时候开始哈，很多活动中，这个咱们的志愿者都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我们控烟现在也开始动员，没想到得到社会这么广泛的响应，很多市民朋友都特别热情。我们截止到本来说是截止到7月31号， 嗯， 一共是10182人报名了，成功的注册了，但是呢。就是还有好多人要求继续的报名，这样呢我们又开放了报名的后台， 嗯， 这样现在最近一个时期又有不少的人又 报名了，是 又有130多人是个人报名， 个人报名 还有集体报名， 嗯， 这集体报名呢像那个绿色啄木鸟组织，他们有500多人， 嗯， 要集体来报名，还有一个胸科医院，他团委有一个， 嗯， 因为胸科都是胸科病人嘛， 他本身就是结核病研究所， 对对对，所以他们原来就在社区进行这控烟宣传，所以他们有了这个志愿者这个团队，他们特别高兴，主动找到我们要加入这个群体。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环保之友， 嗯， 都是做环保的， 嗯， 他们打电话来说我们就是做环保的，嗯，所以呢室内的环境卫生呢我们也应该尽一份责任， 嗯， 所以都非常的积极。 那您看哈，现在这个志愿者组织也比较多哈，有很多人也愿意去从事这样的工作，那比如说就单独就咱们这个控烟志愿者来说，那除了有热情之外，那是不是也应该掌握一些技能技巧？ 对， 啊， 是这样的， 他的职责是不是也应该明确下来？ 对，我们今天开队长的会了， 嗯， 跟监督所的所长们，区县监督所所长呢， 嗯， 都对接了， 嗯， 就明确了他们的职责，他们不能是上街是直接去执法， 嗯， 但是他们首先要求他们是要去劝阻 哈， 对，去劝阻，去宣传，这是他们首要的责任。 嗯， 完了呢，在那个机关单位不听劝阻的或者没有人管理的场所，可以他们。尽到他们的义务进行举报。 嗯，现在这个志愿者可能刚刚开始报名哈，10000多人也没有进行特别细致的梳理哈。我有一个特别切身的感受哈，就是如果劝阻旁边，因为我不吸烟，我看到我身边有些人吸烟哈，这个不太好。比如说在医院门口，我有时候去医院门口去采访，按说医院里边不管有底儿没底儿都不能吸烟，对吧？ 不是 啊， 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妇女儿童妇幼保健， 妇幼保健院， 它是室内室外 全部 进 烟，哦， 但是呢在综合医院呢它是可以建立吸烟区的， 哦， 室外可以建立 可以戒烟区， 嗯， 然后呢那就是很多的这个大爷大妈，就是志愿者这个岁数偏大一些的， 嗯， 我发现特别有说服力，就是北京的这些大妈她一劝起来呢，而且还特别的有亲和力，然后让很多原来觉得不太好说的话呢，人家一说这效果还挺明显的，相信刘总队长是不是您也切身体会？ 我跟几个志愿者聊过天，他们呢自从当了志愿者以后呢， 嗯， 虽然我们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展起来，他们已经以志愿者的那种身份来投入到工作了， 嗯， 说的他们也试过，说的后来体会是做控烟志愿者难度要超过其他的志愿者。 哎呦，为什么呢？ 他说我原来做志愿者，你比如绿色环保， 嗯， 像您刚才说的我去捡烟头，我对的是物， 嗯，对， 这个呢是对的是人， 嗯， 他说我原来对人呢我是帮扶老人， 嗯， 救助儿童，救助那个困难，就是残疾人，他说这次呢我们对的是正常人的吸烟者，所以呢角色不一样了，而且呢， 嗯， 是不是帮扶而是劝阻 啊， 对，所以呢有一定的难度， 嗯， 他们也有碰钉子的，也有被挨骂的， 嗯， 但是他们都无所谓，他们说我们做这事儿就要做到底， 嗯， 所以他们也特别希望呢就是他们有些教给他们一些方法，给他们一些武器， 嗯， 包括给一个像宣传材料啊，嗯，或者我们现在张会长是在一块儿在设计的，就是劝就感谢你不吸烟，给你递上一个东西， 嗯， 你自己一看。他也就不好意思了， 他就不好意思了， 对，所以还是要有一些技巧， 是 人性化的服务。 嗯， 我们在这劝阻的技巧也要进行培训， 是 我们的专门的公共课程， 嗯， 还有呢，这个吸烟有害健康的这些科普知识， 嗯， 啊，还有呢，就是这种有相关的法律法条，这样呢都要进行一个规范化的培训， 嗯， 才能上岗。 是，我觉得这个确实就像刚才刘队长所说的哈，这个 这好像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矛盾了，就是被吸烟人，就是吸烟的人和我们志愿者来说，你劝阻这真的不像别的是帮助人家那么顺利哈。这个还好，我们看到有10000多人，目前这个控烟条例实施3个月了，如果能坚持下去，形成一个很好的氛围啊，大家都知道我不应该跟这儿抽烟，然后我觉得脸红啊，就不是那种自己做了错事还理直气壮的那种状态，可能效果会更好啊。 是，现在实际上大部分的就烟民朋友，我觉得北京的烟民朋友也是还是非常支持这部法律的，他们大多数人已经现在改掉了在室内吸烟的习惯，守法到外面吸。而且有一个这么传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女士非常讨厌吸烟，她在路过一个自由农贸市场的时候，被一个烟雾熏着了哈，他就回头瞪了那个人一眼，那个人看你以后马上把烟就吸掉了， 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这吸掉了以后呢，过了一会儿他就琢磨过来，那个女士走了以后他琢磨过来，他说哎，这是露天呢，这儿可以吸烟呢，你干嘛要管我呀，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这女士说，那我虽然她数落我一顿，但是她至少她知道哪儿可以吸烟哪儿不可以吸烟，她已经是一个守法的烟民了， 是 吧，从心里头她还挺感谢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的环境会越来越好啊，所以我觉得有这么多志愿者能够在生活当中各行各业都会有及时的去劝阻那些违法的一些行为的话，效果会更好。 而且我们志愿者里边还有过去的老烟民 啊， 他现在不吸烟了，所以他就报名的时候特别迫切，他说我特别想把我的体会和经验告诉给别人，所以呢，因为我们有个戒烟服务的志愿者，他说呢，能不能有机会我向他们传授我的经验我的体会，帮助他们戒烟什么的，所以就这些志愿者真是特别好， 就是不光是劝阻，不光是在马路上，还有帮助这种。 对，我们实际上这个戒烟这个志愿者分为三类啊，一类呢叫做控烟的这个协管，一类呢叫控烟的这个宣传，还有一类呢叫戒烟服务。戒烟服务呢，就有一些医学背景的一些医护人员，他们愿意呢报名来帮助有戒烟需求的人，来指导他们怎么样去戒断这个药，这个烟是也是一种物质依赖啊。 是，有些人不愿意去这种戒烟门诊哈，觉得这个医院里边首先这个挂号啊、看病啊，这个太难了。像这种志愿者能够在家里边或者在社区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12320的那个服务热线，它本身就 可以打电话 就戒烟服务。 嗯。 然后我们的无烟北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也有一个戒烟的社区。 嗯。 这个里头呢，你进去以后有戒烟助手，有戒烟的这个社区，你自己上面可以讨论交流意见。我们准备在过一段时间以后，还准备推出一个戒烟大赛。让大家比一比，互相交流。可以在微信上，还要每天要来那个登记打卡，然后就鼓励大家来交流戒烟的体会。 正好今天张会长来了，再把您那个公众微信号通过我们的广播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如果有这样的公众微信号，可能会获取更多的知识，是吧？ 对对对，我们每周这个都有推送的新的这个信息，然后呢，上面有很多，比方说这个视频呢，有陈道明戒烟了，这个谁？孟非，黄磊，他们怎么谈他们的戒烟体会，这些明星大 V 们，他们运用他们的明星的那个影响力吧，来传播这个戒烟的知识。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服务，我们在这里边呢，有些戒烟的服务、吸烟有害健康知识、条例的解读，还有呢志愿服务这么一栏。志愿服务呢，就是可以报名，可以呢那个在这上面来把自己戒烟服务的一些。这个有戒烟的，也有这个控烟的一些信息啊，在这上得到传播。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一位是北京控烟协会的会长张建书，另外一位呢是刚刚成立的北京市控烟志愿者总队的队长刘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生活当中，您在控烟的这个生活当中有着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或者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刚才张会长一直在说这个现在这个微信啊非常的发达啊，很多人家里边手机上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公众微信号，这其实挺好，能够学各种各样的知识啊。另外还是想问问比如说这个刘队长，就是像很多比如说个人啊想报名的话，那可能不像有组织的，就是我可能现在还没有组织呢，我报名参加这样的控烟的这个志愿者，难吗？审批的话 不难， 不难 啊，因为我们的门槛不是很高，只要在我们规定的年龄15岁到70岁之间，身体健康，有这个工作热情，完了有一定的时间， 我们就都可以吸收为志愿者。 嗯 啊， 那这个志愿者，比如说，那是不是固定的时间都得从事这种志愿服务呢？ 不一定，因为像志愿者他不是人很多嘛，但他每一次活动不一定用那么多人，那每次在行动的时候呢，发布消息，发布了以后大家来报名，可能这次报的人要100个人，可能我们就用50个人，这是集体活动。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平常的，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就可以尽到你的志愿的工作的一些义务，你比如说巡查你生活周围的这些场所的控烟的情况啊，包括到餐馆饭店去吃饭的时候，同时可以进行劝阻啊，如果劝阻就是没有人管的这种情况下，可以进义务就是志愿者的这个角色来进行投诉，我们专门有个志愿者投诉的一个渠道。对， 说到这儿的时候，好像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一些消息，好像目前小饭馆哈，有些小饭馆的这个控烟的这个效果，或者说这个可能还不太尽如人意，是吧，刘会长？张建国会长。 那个咱们现在目前了解的情况呢，就是餐厅的投诉举报率还是最高的， 最高的哈， 居高的。 原来是说这个可以设，就是没这条例没出台之前，还有无烟区、吸烟区。 对对。 这条例出台之后，就是整个都不可以，全部让抽烟了。 对对对。 但是有些大饭馆可能人做的好一些，因为小饭馆，尤其是路边的这种饭馆，可能就稍微差一些。 对， 胡同里的最难做，因为 最难做是吧？ 熟人嘛。对， 这就是碍于面子， 老板不好意思不让他来抽，不让他进来。 所以这还挺困难的哈。 对，反正就是我们现在是一步一步的重点。那些最近这一个时期呢，我们就是以餐饮业为重点。我们最近呢，就是去了一些他们希望能了解到这些控烟搞得比较好的单位他们的经验。有的老板他们说，当时他们就劝阻吸烟的时候，他们担心说这是不是会影响我的生意啊，但是经过这个什么这种劝阻吸烟的这种实践以后呢，他们发现不吸烟了以后，这个就餐的时间是缩短了，他翻台的时间频率是加快了， 是， 所以他的效益还更好了呢， 所 以他们现在对这个控烟的这个积极性越来越高了呢， 还得改变一下观念了啊。 对对对。 当然像刘队长比如说都是家门口的哈，都是胡同里边这种小饭馆，如果有那种本身是胡同里边的志愿者，你看这要是街里街坊的劝，是不是能效果好一些呢？ 应该是 吧， 好的发挥作用。对对对。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志愿服务从身边做起可能效果是最好的，是吧，因为是熟人哈。我们前阵子看一个消息说，近一段时间咱们还是准备暗访是吗？ 对啊，我们是准备请那个专业的第三方来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暗访，就进行一个基底的调查，和去年同期来进行比较。 那去年还没有条例实施呢？ 没有条例实施，所以我们有本底的调查的数据，然后和现在实行了的要进行一个比对，然后就可以得出结论，到底控烟的效果是如何。 那这暗访现在目前能说吗？主要的对象 现在结果还没出来，还没出来，这是由第三方，是专业机构， 他们来做的 ，是完全的是那个数据是一样的，它的口径啊，统计口径是一致的。 所以我觉得北京现在这个地方条例的出台哈，也是引起了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关注哈。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有这么多的吸烟的人群哈，他在公共场所的控烟到底效果如何？其实呢，一方面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包括这个同业人员的关注。其实对于北京市民来说，也更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密切影响着我们的健康。您看北京这两天天气多好， 是 吧？天气， 他们当时不是6月份的时候，当时就北京出现了叫控烟蓝了。 对啊。 现在这个北京的蓝天对老百姓特别渴望， 是 这几天也特别好，天气 是。 心情都好， 所以我觉得小环境的这种健康可能更让大家心这心 为什么这次的控烟者的这个统一的这个服装就是这个， 正好您今天穿了一件蓝色， 我穿的这个，这就是我们的志愿的统一服装，这个 T 恤衫呢是湖蓝色，就为了留住大家渴望的那片控烟蓝， 控烟蓝， 把控烟蓝落地生根，在咱们这个控烟蓝成为咱们北京的一片永远留住的一道风景线。是吧？我们志愿者都着着这样统一的装束，佩戴着统一的胸卡，走上街头，让我们想着这片，如果我们留下给创造一片清新的空气，是会大家满足大家心里的那种渴望。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靠大家共同努力哈，然后让北京的那种蓝天更蓝一些，持续的时间更多一些，尤其我们这种小环境，千万拒绝这种二手烟的伤害吧。那刘队长，现在目前这个10000多人已经开始报名了，今后比如说这段时间近期有什么样的工作安排吗？打算有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作为。 现在各个区域现在他们对接上了以后，就由各区的监督所给他们进行安排。可能他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做一个摸底，在他区域内哪些单位，因为那么多监督，那么少的监督员，不可能把所有场所都跑到了。这样的话呢，他们呢是首先安排他们先给他们设计的有一个表格，就是按照咱们那个条例里规定的场所里应该做的那些条。这些规定吧，让志愿者到里边去看，比如我到这饭店里去看，他们有没有贴戒烟标识，在这饭馆里还有没有抽烟，如果有人抽烟是不是有人制止，反正就这些东西让他们去摸底。 摸底啊， 现在 叫四有一无一劝阻。 四有一无一劝阻， 这个在他们的那个胸牌上就印着这个，查了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就让要求他们去看一下，这个单位做的怎么样，然后可以有一个通知单，那这样也通知你这个被查的单位，也把这个信息呢给了咱们卫生监督所，那么使得卫生监督人员能进行精准执法， 是， 他就对情况掌握把握的更准确一些。 由于他们人数太少，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力达不到哈，有这么多的志愿者能够帮助他们，也是大家形成一个很好的氛围。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靠大家的力量哈。靠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志愿者的这种力量，可能效果可比穿着制服的这个执法力量可能效果还要好，是吧？ 其实咱抗日战争70周年，咱们就那是得有正规军，得有武工队、游击队，还得有普通的广大人民群众。 对对对， 真正的铜墙铁壁才筑得起来。 所以有的时候希望大家不断的自己的一起来努力哈。来看看今天也有一些听众朋友问了一些问题啊，手机尾号4922的听众朋友在说，现在确实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切身有体会。我们单位原来有吸烟室，现在撤了，大家只能在门口吸了。但是还是觉得，如果经过门口的话，也会有受二手烟的这个危害和风险哈。这个有时候该怎么办呢？就是让他们离的那个入口再远点吧。 当时是实际上是当时有一个附加的那个说明，就是说要远离人群密集的通道。就设立吸烟区有这么一个规定。所以呢，就设立的吸烟区应该远离开这个人群的必经的这个通道。这是一个建议。另外一个，我也希望就是其他不吸烟的人也有一种宽容，是吧？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们在支持和努力，咱们慢慢的不要求之过急，然后呢，咱们一起努力，慢慢的这种习惯，良好的习惯就会养成。 5450的听众朋友在说，我今年71岁，住在大望路附近，我想参加这个志愿者，还能报名吗？岁数是不是大了？那71岁。 可以 啊，这岁数上限没有。 71岁哈， 超了 。那身体状况如何？要在家就近的话，可能还行。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因为，即使您没有这个像张会长这样蓝色的这个 T 恤哈。发挥余热，劝劝身边的一些人还是可以的。 这个法律赋予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权利，是吧？就是法律，你谁都可以劝阻和阻止别人的、那个。 你不做这个志愿者，你也有义务， 来劝 对你周边的人进行劝阻。 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可能都会说，现在可能劝起来不像当年那么难了哈，因为我们有法律，好多了哈。 现在有的看他一眼，他有时候都会掐掉。 有的时候我就看了他一眼，他马上就把烟就掐了，还没做劝阻吸烟手势呢，他就 掐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尤其是舆论的环境，可能越来越好哈。我们也是希望。真的进行过一年两年，咱们这控烟条例实施之后，北京的这个合法吸烟的人越来越多哈，违法吸烟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这个环境会更美， 这是一个社会进步文明 是。好，今天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北京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张会长和刘队长，谢谢您，希望您二位有机会常来哈，多给我们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哈。 好， 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